怎么今日皇儿进的宫来，竟提起饮酒二字？ 招亲的时候，驸马说他不会吃酒，可招亲之后，他今儿一杯，明儿一盏，就吃起酒来了。 他吃酒不吃酒，但把皇儿腻怎么样啊？ 陛下厚礼一分，你可曾见着？ 是啊，你可曾见着？ 没瞧见。 啊，你到哪里去了？ 是啊，你往哪里去了？ 儿我啊呀，在宫中。 白首还在宫中玩耍，难为你还是公公之女，特意的不想还了。 礼呀，是了礼了。 子彤， 万岁！ 我们不要理他，背身而坐。 是，背身坐过。 拜不得， 父王拜不得。 是啊，

宫去，你把那礼法纲常仔细对他提。 讲的都是理，道教老夫与色子去，而不怕死， 而不怕死， 武士们，武士们绑奴才，忙上金殿。 金殿，被拜寿而不该打了金枝，上天去而要叩头，负我请罪，不知唐王义不义。倘若唐王问儿你， 而我将属成功， 你就说吃酒戴醉打金枝，不好救你， 而我不会你救啊。 奴才真是个孩子气，这两句言语不懂的怎样往了跑，忙上金殿。 走上前搀起

说免的就免的， 父王、啊。 免去了京城大礼，他都不放过。 夫妻们相敬如宾，说什么大礼？ 倘若环儿在欺负你，上用拳打，下用扶踢，孤王不怪你。 传旨意，你要是得罪我，上用拳打，下用毒劈。 怎么打来打去，打到我们圣宫后院来了？ 小乖，你别得意，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他的闺女？回身我把紫铜交，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婿。 我们当爹娘的看